平城初等学院和平城中等学院竣工并交付使用。竣工仪式15号举行，有平安南道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、建设者、学院教职员和院儿参加。新建的学院适应教育学的要求，充分具备了院儿学习和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和环境。